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社论。主持陈奕乾。 近日社会上掀起一片热潮，这个热潮叫做上 YouTube 看片。有杂志报道，现在的年轻人中了 YouTube 毒，日日在网上看片，有些片直情是连拍都未拍就已经在网上有得看，这个歪风实在需要正视。风欲养儿而不识，子欲养儿子而死。事实上，大部分我们在网上看到的片都是有版权，那我们在 YouTube 看的时候有没有给钱版权持有人呢？答案是没有。政府发言人表示非常关注这件事，并促请有关部门要正视时次事件，尽快落实应变措施。民航署表示，网上面看片很少有飞机出现，不关我事。市政局表示，网上看片有很多街市出现吗？没有啊，不关我事。影视署表示，网上面看片是有少少关我事的，不过我不想你，各个部门都不想你，俗称社报。而各份报章都有评论时事事件。 斗士日报社论指出， 鲍士鲮鱼好好味，我几时可以食呢？ 黑妹日报社论指出， 网上睇片热潮一发不可收拾，我同女朋友都放咗一段俾大家睇，网址系 www.youtube。 肥仔日报社论指出， 网上睇片已经推出咗 I Love You Boys 九月先会出嘅 I Love 电视台 DVD 片段啦。我陈奕乾认为，网上侵权事件越嚟越超爆血，反而港产片就越嚟越少人睇。咁不如以后啲香港导演都咪拍一啲大银幕睇嘅戏，淨係拍一啲短片仔放上网咪得囉。古语有云，网上短片版权冇。我而家要讲一句，你有冇？有。各部门都话唔关自己事，俗称射博。我都想射，因为其实諗諗下呢件事都唔关我勤日前事。我头先整个节目已经放咗上 YouTube 啦，大家要重温请上网自己睇啦。 跟住落嚟係男士即系内裤特约妇女身边。 欢迎大家收睇妇女身边，我是老当益壮70几岁仲会登山的沙翁啊。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另一位主持人，我是好斯文的斯文语余文斯啊。是啦，沙翁啊，你平时这么喜欢行山，应该都会经过啲楼梯的哦。记得要小心啲啊，因为曹达华华叔行楼梯的时候跌亲冚穿咗个头哦。沙翁你行山的时候都要留意啦。 冇问题的，这个呢是今日都市 hot talk 来的哦。今日都市 hot talk 星期二仲会去探下被人剥掉咗鼻梁嘅阿俊、哦、斯文语余文斯。 係啊，咁我哋而家即刻就去 都市 hot talk 星期二。 今日嘅都市 hot talk 都离不开系何俊佢受袭㗎啦，所以我哋今日就搵咗邝佐去到医院嗰度探下受伤咗嘅何俊嘅。好啦，而家已经接通咗邝佐。邝佐啊，你系咪喺医院啊？邝佐啊，你系咪喺医院啊？ 我系啊，施文宇啊，施文宇余文斯， 系 我而家喺呢一度咧，可以话系好多明星啦，咁有米雪啊、宝珠姐啊、嘉燕姐啊、安德尊啊、袁慕莲啊等等咧，佢哋都嚟晒，可以话星光熠熠。而家呢度嘅阵容咧，系劲过天之骄子嗰边啦，已经 吓。我叫你去探何俊、哦，你去咗边啊，邝佐？ sorry， 我入咗去华叔阿曹达华嗰间房啊，咁我而家翻翻去阿何俊嗰间房先。 哦，好， 原来喺隔篱嘅啫。 系， 好，过咗去呢边啦。咁啊，而家咧响何俊呢边，咁我见到阿何俊咧，佢个面色睇嚟唔错啦。咁啊 ，sorry， 原来面色唔系唔错，因为系爆咗啲微丝血管啊，所以而家红卜卜啊吓。 啊，邝总啊，我哋可唔可以同何俊佢倾两句啊？ 我问问佢先啊，我而家试下俾个电话阿何俊先啊。嗱，何俊。 何俊，我是妇女新啲嘅斯文语余文斯啊，你而家点啊？何俊， 喂， 系 斯文语，系啦，因为咧佢而家系因为太肿嘅关系，个嘴咧讲唔到嘢啊，系啊，咁应该答唔到你嗰条问题，你一系问我， 哦，唔紧要，一系我问过第二条啊，佢答唔到我呢条。诶，何俊啊，咁你知唔知道系边啲人袭击你嘅咧？ 好，我俾佢听。 咁问诶，知唔知边啲人袭击你嘅？ 哦，情形冇好转啊！ 哦， 系因为咧都系太肿啦。 哦， 因为唔会咁短时间就话唔肿啦，咁所以咧佢答唔到呢条问题。 咁 唔紧，我答啊。 唔紧要啦。 嗯 ，OK。 咁你知唔知系边啲人袭击佢咧？ 我唔知。 哦，咁唔紧，唔紧要啦，系。 好，下次再问一下佢，因为我见佢好似冇咁肿啦呢个部分。 OK。 你 何俊。 边啲人袭击你？ 系。 又肿翻啦！ 哦， 唔好意思，我因为我等佢冇咁肿，我再答俾你。 OK， 好，好，咁唔紧要啦。咁我祝阿何俊 冇咁肿， 系咪可以答啦？何俊系边啲人袭击？ 肿翻，唔好意思。 好啦，好，咁唔紧要啦。系，我哋祝阿何俊佢早日康复吓，同埋希望警方去尽快破案吓。 尽快啦，系啊，好紧张系嘛？ 系啊，阿何俊佢如果喺医院留医嗰阵咧，可以睇多啲我哋妇女新 B 嘅， 系啊， 因为我哋家居常识星期三咧系会介绍正确洗伤口嘅方法嘅。 我做咗好多年都系呢个留医， 系啊， 仲介绍紧啊。 你识唔识啊，邝总？ 我已经大佬。 好啦，唔该晒邝总，唔该晒何俊。 好， 跟住我哋睇下 Annie 今日会教我哋煮咩餸咯，交俾你，沙翁。 好啊，咁啊唔該晒啊斯文宇余文斯，嚟到今晚食乜餸呢？今日 Annie 會教我哋煮咩呢？ 今日我 Annie 呢會教大家呢煮一個係好啱夏天食嘅菜式嚟㗎。 哦，等我估下先，係咪又係嗰啲酸酸甜甜好開胃嗰啲啊？ 冇錯啦，酸酸甜甜好開胃㗎，好啱小朋友食㗎喎，呢個就係茄汁蝦啦。 哦，咁呢茄汁蝦係點整嘅呢 ,Annie? 哦，我 Annie 話呢方法好簡單嘅啫。茄汁蝦嘅材料我哋要有茄汁同埋蝦。 好啦。 嗱，我 Annie 教大家呢，如果想佢芡汁好味啲呢，就可以喺茄汁嗰度加啲糖同埋加啲醋，加多啲咁多生粉同埋谷月粉呢，咁就得㗎啦。 哇，好簡單啊，今晚大家可以返去試下喎、 哦。欸，沙翁，沙翁。 嗯？ 但我 Annie 呢今日未教大家點煮喎、 哦。係喎、哦，咁點煮緊呢？ 哦，方法好簡單嘅啫，將啲蝦同埋個芡一齊炒，炒到食得，咁就得㗎啦。 方法好簡單啊， 大家今晚可以翻去试下啦。 嗱，记得煮完呢个茄粥虾之后呢，我 Annie 咧教大家要抹一抹个碟边，咁呢一道嘅茄汁虾就完成噶啦。不过大家如果要嚟招呼朋友嘅话，不妨系帮佢改翻个靓啲嘅名字。我 Annie 有个好嘅提议。 哦，你唔使讲噶啦。 我 Annie 有个好嘅提议。 你真系好想讲啊！ 我个提议真系好好噶。 哦，咁你个好好嘅提议系乜嘢啊？ 嗱，我 Annie 话咧，呢一道菜系叫做。 蝦茄 茄汁蝦嗰个蝦茄汁嗰个茄 蝦茄哦蝦茄果然系好有声势啊！大家不妨都试下呢个名蝦茄。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继续留意日后嘅而家宜居而家星期四啦，蝦茄。 转头翻嚟会有迷你夜之警讯，千祈唔好行开啊！跟住落嚟嘅节目系迷你夜之警讯。 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无奇不有，你信不信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啊？不信听回来的你可能不会信，不过假如这件事是发生在你身上呢，就不到你不信了。 迷离夜之警讯。 喂， 救命啊， 头上啊，快啲攞返10万蚊嚟存入呢个户口。 我冇咁多钱啊。 我唔理你有冇咁多钱啊，你有冇咁多钱做咩，总之你而家要啲钱，攞啲钱快啲入啲钱，如果唔係佢就冇命。 吓、救我啊，救我啊。 我同你讲唔准收钱啊，一直同我讲住个电话，直至你去个银行嗰度入埋钱俾我哋。 但系我呢个唔系手提嚟噶。 啊？ 有线噶、 啊。唔理你啦，你自己掹长条电话线啦。我恶教杀人唔眨眼噶，哇！ 冇啊冇啊，不过 咩啊？ 头先喊紧嗰个系边个嚟噶？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 你唔俾钱我，总之我杀咗佢。 啊！ 我理得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诶，攞我开个题目嚟倾偈一路。 不如倾下 Best Buy 啊。 好啊。 或者五拣一咧，你想去边样？ 一路倾住，一路银行入钱俾我，我唔同你讲咁多嘢，你自己倾住。你自己做埋我啊！一路同自己倾偈，讲开始。唔系你，我杀咗佢啊！ 啊，救命！ 我一即刻入钱啊！ 陈婆婆，咁你真係俾人呃咗钱啊？ 係呀，咁我当时真係好驚㗎嘛。 好多时呢啲骗徒就係咁呃人㗎啦。 吓、啊、咁我哋应该点做啊邓姑娘？ 嗱，有咩事呢都唔好驚，问清楚人哋所有嘢。好多时呢啲骗徒都係混吉㗎、嗯。我试过呢有人打嚟呢话我个仔俾人捉咗，要俾钱先可以救返佢喎。但是我都冇仔，又点可以俾人捉咗个仔呢？ 但系你有个女噶、哦，会唔会啲骗徒分唔到啊？你知而家噶啦。 唉，可能系啦，不过咧，我个女就坐咗喺我隔篱咯。 哦，咁总之大家都要小心啲啦、 嗯。 啊啊，你睇啊，你好似有个仔噶、哦，要小心啲啊。 嗯，我知道噶啦。喂， 而家我捉咗你个仔，快啲俾钱我哋，如果唔系佢死梗、啊。我俾你听下你个仔嘅声。 妈咪， 听唔听到？ 冇啊冇啊！ 而家正你，快啲攞啲钱落嚟公园俾我。 你唔好伤害我个仔啊！ 你攞啲钱嚟，我就唔伤害你个仔。你唔攞啲钱嚟，我伤害你个仔。快啲攞十皮落嚟俾我，十皮。 唔好伤害我个仔，我 你而家唔好讲咁多嘢，而家即刻落嚟，快啲。 咁我使唔使收线啊？ 唔好收线，一路攞住个电话落嚟。 但系我又 系 有 呢个系我特色嚟嘅，我唔理你知唔知我系边个，总之我嘅特色就系话你攞住条有线嘅电话，我都会要你攞埋个电话落嚟。 开个 topic 自己同自己讲。 讲咩啊咁？ 自己同自己讲。 讲啊！ 开始。 资讯快。 如果唔系你个仔咧，我就会杀咗佢啦！你听我哋嘅节目。 妈咪，救命！ 听唔听到啊？ 嗯。 快啲。 我而家落嚟噶啦。 开个 topic 佢自己同自己讲。 嗯，不如我哋讲 呢个系我特色，开始讲。 不如我讲搭 lift 惊魂啦，我到啦，我落到嚟啦。 快啲俾钱我拎嚟。 阿仔咧？ 你俾钱我放翻你个仔。 阿仔，你点啊？ 喺呢度。 阿妈，我好好啊。 唔好讲咁多啦，俾钱嚟吓，见到你个仔啦。 俾，多谢你啊，先生。 我唔使你咁多嘢，我杀咗佢啊，杀咗佢而家。 我啲钱喺度喎。 俾钱先，慢慢倾。呢啲钱你过嚟先。 我想话咧，我个仔好耐都冇翻屋企啦。 得噶啦，得噶啦，俾钱嚟，我而家放咗佢，你俾钱我，俾钱我，快啲。 阿仔，点解你回魂嗰晚唔见你嘅？ 妈，我俾牛鬼蛇神捉住咗，所以咪翻唔到嚟咯。 多谢你啊，先生。我个仔死咗咁多年，我就伤心咁多年。我每晚等佢回魂都等唔到，点知你咁好人，你帮我捉到佢翻嚟啊！ 佢死咗噶啦！ 吓、啊！ 鬼啊！ 咁、啊、你仲要唔要嗰啲钱啊？而家 都要嘅。嚟先啦，喂。 嗱、啊， 好，拜拜。 蟹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哈姆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要陈辉为国大唱老兵金曲，你系信你位阿叔，我请你坐低，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咖喱，连徐令被遮隔。 电视台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了，明天就会是一个很关键的日子来的，明天就是咩咩啦，希望你尽早咩咩，因为经上年的经验，如果你迟了咩咩，分分钟你没得咩咩了，明早九点开始。 有节目，神会与埋你，有进步，永远有进步。 日咧，我哋就会由云尼钟情开始，一路所有节目咧都会喺度等你，然之后多谢你送翻一啲表演俾你噶。听日咧记住听住，即刻903各大节目，然之后打电话嚟啦吓。只要你是听日咩咩咗嘅话咧，我哋就会送翻一啲表演俾你噶啦。咁记住啊，听日就要咩咩噶啦，因为其实都真系，如果你唔咩咩嘅话，你真系会后悔咯。 世界像是个大坏，好，拜 拜。